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繁忙的工作，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乐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终于盼来了，涿州东风启辰 4S 店搞活动了，本周六全程联动，金融购车两年零息19800，轿车开回家。地址107国道交警队北行300米路西，电话366-9210。 959资讯快报。 近日，河北省物价局调研组来涿就近两年本市物价工作的总体情况进行调研，副市长赵玉芬及市物价局负责人参加座谈。会上，涿州市物价局负责人就市场价格监管服务、反垄断执法等工作举措进行汇报说明。河北省调研组对涿州市物价局整体工作表示肯定，针对房地产行业价格备案及良法衔接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希望本市进一步加强部门间的沟通协调和密切配合，创新工作举措，深入推进整顿规范明码标价工作，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打造我市良好的价格诚信环境。日前，央视《美丽中国乡村行》走进涿州，以围绕德信之城赴美涿州的宣传主题，通过拍摄楼桑庙村的三义宫、少村花田、四个庄村的油葵小镇、光阴小镇、寻鱼基地、寻鱼美食以及其他推荐特色等，通过外景主持人和游客的参与，体验涿州的丰饶物产，展示涿州不一样的旅游特色。摄制组拍摄了本市大量的乡村美景，经后期制作后，预计9月份在央视7套播出。近日，涿州市松林店镇召开重点工作部署会，对全镇环境保护、扶贫攻坚等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上还对农村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回头看工作流程及相关政策进行系统培训。为进一步优化农业发展环境，提高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涿州市义和庄镇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和帮扶项目，全力开展基本农田整理项目。为有效落实气奶煤工作，按时完成壁挂炉安装工作，近日涿州市东迁坡镇组织召开壁挂炉安装推进会。我是马玉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人人参与创建文明城市，文明城市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起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动人的音律，音乐留声机。 是你给我温暖，是你给我方向，是你给我天堂，你是我的太阳。 是你给我希望，是你给我梦想，想你让我疯狂，你是我的月亮。 我梦见你爱上 爱情的原因，告诉我。

息。 将黄山万里长，何处传来驼铃声，声声敲心坎。盼望踏上四面舞，飞中千里山， 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那么此时啊，正在收听的听众有福利了，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号召呢，959联手阿姆斯移民每个月给我们有意向的移民听众50个免费希腊移民考察团的名额，欢迎大家拨打移民专线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啊。说呀，希腊四季阳光充沛，是欧洲的阳台，这里悠久的海岸线勾画出最美的爱琴海，这里的港湾交错，岛上风光明，阳光充足，海岸沙软潮平，遍地的古迹和静谧的田园就好像伊普园般的美丽圣洁，宜人的生活环境是一切美好生活的开端，让我们一起走进希腊，快速办理希腊移民，即可享受希腊永久居住的权利。有人说啊，说一生一定要去一个地方让你怦然心动，那个地方呢一定是希腊，阿姆斯移民带你走进浪漫的希腊，3个月快速办理希腊绿卡，25万欧元购房100%获批，一人投资3代永居，26个申根国家可以自由出入，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好啦，那么同时呢，这一时间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特别的特，购物的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或者说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都来告诉我吧。我们来听完这一首歌，周杰伦的《稻香》。